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笃福瑞县而不真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良福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己，是以极是用兮。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美事之隆，则丰善达焉，即衰而息。缺旷远者千又余载，近者数百载，故其宜屈然因灭，其祥不可得而继闻云。尚书曰：舜在玄机欲恒，以其七政，遂类于上帝，因于六宗，望山川，变群神，及五瑞，则及月日，减四月诸木，还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至于山川，遂进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和十月正日，同绿度梁衡，修五礼，五育三伯，二生一死至。五月巡狩至南越，南越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越，西越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越，北越衡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越嵩高也，五载一巡狩。与尊之，后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得好神，神独二龙去之。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下舍，不可，作下舍。后八世至帝太戊，有桑谷生于庭，一目大拱，惧。一至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谷死。一至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后十四世，第五丁得傅说为相，因傅兴焉，称高宗。有志登鼎而构，五丁惧，足己曰：修德。五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无以慢神而震死。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此观之，使未尝不素之，后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似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帝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离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是三公，四渎是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必庸，诸侯曰叛公。周公既向成王，交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与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祭祠，交社所从来上矣。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亦衰，礼乐废，诸侯自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使列为诸侯。 秦襄公继侯，居西陲，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至，辞白帝。其生用刘居、黄牛、低阳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列千位之间，捕居之而及。文公梦黄蛇自天下主地，其口止于敷衍。文公问使敦，敦曰：“此上帝之争，君其辞之。”于是作夫制，用三生交际白帝焉。自未作夫制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制，雍东有好制，皆废无辞。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傲，故立制交上帝。诸神祠皆具云，改皇帝时常用事，虽晚周亦交焉。其与不经见，近身者不道。作夫制后九年，文公或若时云，于陈仓北板城辞之。其神或遂不至，或遂朔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辞城，则若雄鸡。其声阴云，野鸡夜构，以一劳辞，命曰陈宝。作夫制后七十八年，秦德公继立，卜居雍。后子孙印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劳于夫制，作福祠，折狗亦四门，以御谷灾。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制于渭南，即清帝。其后十四年，秦穆公立，并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使书而寄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穆公上天。秦穆公即位九年，齐桓公继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善梁府者七十二家，而以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吴怀氏封泰山，善云云；伏羲封泰山，善云云；神农封泰山，善云云；炎帝封泰山，善云云；黄帝封泰山，善亭亭；颛顼封泰山，善云云；帝喾封泰山，善云云；尧封泰山，善云云；舜封泰山，善云云；禹封泰山，善会稽；汤封泰山，善云云；周成王封泰山，善射手，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数马悬车，上卑尔之山；南伐至少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胜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为我。喜三代受命，以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射之以事，曰：古之封禅，告上之属，北里之合，所以为成；江淮之间，一毛三戟，所以为界也。 东海至比目之鱼，西海至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招而自至者十又五焉。今凤凰麒麟不来，家谷不生，而蓬蒿里有茂，吃消硕志，而遇风扇，吾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穆公纳晋军夷吾，其后三至晋国之君，平其乱，穆公立39年而卒。其后百又余年，而孔子论述六义，传略言异姓而亡。封泰山，善乎梁府者70余王矣。其祖窦之礼不彰，盖难言之。或问帝之说，孔子曰：“不知。知帝之说，其于天下也是其长。”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2年，天下未宁而崩。”原周德之洽为成王，成王之封禅则晋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击之。是时长鸿以方是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长鸿乃名鬼神氏，射射离首。离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治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直杀长鸿，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长鸿。其后100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至，即皇帝，作下至，即炎帝。后48年，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和，和而离，500岁当复和，和17年而霸王出焉。”溧阳遇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锐，故作旗帜溧阳而祀白帝。其后120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射王，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后115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皇帝得土德，黄龙地隐现，夏德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阴德金德，银自山溢，周德火德，有赤乌之福。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和曰德水，以冬10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明，阴上大吕，世统上法。即帝位3年，东巡郡县，辞邹邑山，送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70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仆车，勿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习用租阶，言其一尊也。”始皇闻此意，各乖异，难施用，由此处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滇，历时送秦始皇帝德，名其德封也。从阴道下，善于梁府， 其礼颇采太柱之祀，拥上帝所用，而封藏皆密之，是不得而祭也。始皇之上泰山，中板遇暴风雨，修于大树下。诸儒生祭处，不得御用于封室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击之。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辞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献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所以为奇，以天奇也，其四绝莫之起时。八神一曰天主，辞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辞泰山梁府，盖天号阴，辞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至。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元丘云。三曰兵主，辞蚩尤，蚩尤在东平路间乡，其之西境也。四曰阴主，辞三山。五曰阳主，辞之福。六曰月主，辞之莱山，皆在其北，并渤海。七曰日主，辞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其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辞琅琊，琅琊在其东方，盖岁之所使，皆各用一劳俱辞，而屋柱所损益，规避杂役焉。自其微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中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秦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无忌、郑伯桥、冲上、献门高，最后皆阉人，为方仙道，行解消化，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奇术不能通，然则迂怪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生数也。自微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父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常有智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即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者隐去，终莫能至云。事主莫不甘心焉。即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生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击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琊，过衡山，从上党归。后三年，由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香山，遂登会稽，并海上，既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 立泰山至会稽，皆礼辞之。而克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彰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世死。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及秦焚诗书，诸路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其所谓无其德而用其事者耶？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独闲在山东。至秦昌帝都咸阳，则五岳四独皆并在东方。如五帝以至秦，至兴至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理损益是殊，不可生计。即秦并天下，令辞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续也。于是自小以东，名山五，大川辞二，曰泰氏，泰氏嵩高也。衡山、泰山、会稽、香山，水曰济，曰淮。春以伏九为岁辞，阴叛动，秋合动，冬色倒辞。其声用牛犊各一，牢具龟壁各一。自化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博山。博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越、红冢、独山。独山属之汶山，水曰河，辞临晋，沔辞汉中，丘渊辞朝挪，江水辞蜀。亦春秋叛河倒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生牛犊牢具龟壁各异，而四大种红旗吴越皆有长河。陈宝杰来辞，其河家有长牢，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家车一乘，留居寺。坝、产、长水、丰、劳、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近得比山川辞，而无诸家。迁洛二渊，明则蒲山、岳许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遂倒塞畔河辞，理不必同。而拥有日月深沉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田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辰十四辰诸部诸言诸求之属百又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夏归有天神，封号有昭明，于杜伯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间庙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为雍四至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为臣宝，故雍四至春以为岁倒，因叛动秋合动冬色辞， 五月长居，即四众之月月辞，若陈宝节来一辞，春夏用心，秋冬用流，置居四匹，木与龙鸾车一似，木与车马一似，各如其地色。黄犊高各似，龟壁各有数，皆生一埋，无祖斗之惧。三年一交，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交见，通泉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京瓷云，昔至其至，瓷如其故，尚不亲往。诸此瓷皆太柱常主，以岁时奉辞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辞，去则已。郡县远方神辞者，民各自奉辞，不领于天子之柱官。柱官有密柱，即有灾祥，则柱辞移过于下。汉兴，高祖之威时，常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倒封焚于社，荀沛为沛公，则辞蚩尤，信古齐，遂以十月至霸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辞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辞。”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惧吾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至。有司进祠，尚不亲往。昔朝故秦柱官，复置太柱、太宰，如其故以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辞者，各以其时礼辞之如故。”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封锦至焚于社，常以四时春以阳至辞之，令柱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至祠柱官女巫，其梁屋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屋祠武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屋舍屋祠族人先吹之属，秦屋祠社主屋宝族垒之属，京屋祠堂下屋仙司命师迷之属，九天屋辞九天，皆以岁时辞宫中。其河屋辞河于临近，而南山屋辞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十日。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一台，立后继之辞，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长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养史， 民礼社各自裁以辞，至曰可。其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今密柱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使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助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其淮南国废，令太柱尽以岁时治理如故。是岁至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亦安，民人米及，见者比年登，朕之不得，何以享此？解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享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一增雍武制路车各一乘，驾备具，西至骑至鱼车各一乘，鱼马四匹，驾备具，其河丘汉水嘉峪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规避阻斗以差加之，而筑西者归服于朕，百姓不欲焉，自今筑至境，无有所齐。鲁人公孙臣上书曰：使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中使船，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县，以改征朔一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号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而何绝金堤其福也。年始冬十日，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献成绩，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立服色事，其下下诏曰：义务之神献于成绩，无害于民，岁已有年，朕其交上帝诸神礼官义，无惠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地下亲交，似上帝于交，故曰交。于是下四月，文帝使交见雍武制祠，一皆上敕。其明年，赵人辛元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器，成五彩，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社，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何福应？于是作未央五帝庙，同于第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地色，此所用即宜亦如雍武制。夏四月，文帝亲拜霸位之会，以交见未央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全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赐六经中作王制，谋以巡狩封善事。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职北立五帝坛，辞以五牢具。其明年，辛元平使人持玉环， 尚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器来者，以示之。国有献玉环者，客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后日再重，居请之，日却复重。”于是始更以17年为元年，令天下大仆。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何意通泗？臣望东北汾阴只有金宝器，亦周鼎其出乎？召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至庙汾阴南临河，欲辞出周鼎。人有上书告辛元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立誓，诛夷辛元平。自世之后，文帝待于改征朔服色神明之事，而魏阳长门武帝使辞官领，以时治理，不往焉。明年，匈奴朔入边，兴兵守御，后遂稍不登。数年而孝景即位。16年，辞官各以岁时辞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